艳的是女孩。 好像在哪见过你，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民政局办事员手里拿着两本离婚证，办好了，拿着吧。 海丽刚想伸手去接，周宁静抢先一步夺了过来。这个自诩处变不惊的女人，她的面部肌肉在微微颤抖，仿佛离了婚的是她。 海丽望着周宁静，老八望着方志远，大概是自由来得太突然了，老八开始冒汗了。老八甚至对着方志远做了个点烟的姿势，方志远摊了摊手，他哪有烟呢？那个等着办手续的年轻男人从包里掏出了一包烟，扔给了老八。老八投去了感激的目光，抽出了一支，正点上，办事员没好气地说：“哎，这儿禁止吸烟啊。” 谁也不知道周宁静接下来要干嘛，这碗行走的心灵鸡汤不允许周边有任何负能量的存在。身为海八夫妇的消防员，周宁静感到了莫大的挫败。是的，挫败。周宁静深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声音温和，还带着一丝笑容问办事员：“请问复婚的话手续该怎么走？” 老爸慌了，一阵咳嗽。 海丽一把从周宁静那里抢过离婚证：“哎，宁静，就这样吧。”周宁静并不死心：“海丽，你听我说，凡事都不能冲动，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两口子过日子，磕磕碰碰，这太正常了。”周宁静用眼角余光扫了一下方志远，方志远没有吱声。如此一来，周宁静便显得有些尴尬了。毕竟单口相声不是周宁静的强项，逗哏的离不开捧哏的，更重要的是老八是他方志远的朋友，而周宁静和海丽他们的关系还远不是闺蜜。海丽并没有注意到周宁静的尴尬，她看着老八一字一句说道：“按照协议，你得把房子和车子过户给我，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去办吧。” 周宁静和方志远转向了老八，方志远的眼里满是疑惑。是，他们这个婚应该离，必须离，但是他没有想到老八是以壮士断臂的姿态走出婚姻的。惨呐、啊、真惨呐、啊、没有人比方志远更了解老八了。但此时方志远纳闷了，嘀咕了，他甚至想把老八摁在墙上，掐住他的脖子，问他是不是吃错药了。老八没有吭声。周宁静想说点什么，却觉着说什么都不大合适。方志远低着头说真话，他需要来支烟。 海丽的思路似乎很清晰，继续说着：“办完过户你就搬走。” 老爸终于说话了：“好。” 海丽往外走着，老爸跟在后面。方志远抬脚要走，被周宁静拉住了。周宁静小声地问道：“哎，就这样了？” 方志远显得有些烦躁：“不然呢？”“ 谁能想到他们是真的？” 方志远没有接茬，埋头继续往前走。 周宁静和方志远到停车场的时候，看到老八和海丽已经上车了。老习惯，老八在驾驶座，海丽在副驾驶，应该有个道别的，这是周宁静想的。但是他犹豫了一下，走过去，海丽那边倒是开了车门，径直下来了。 海丽还是那样，穿着鲜艳到闪瞎眼的宽松的外套，九分裤是白色的，紧身勒得大腿更粗壮了，至于鞋子还是沾满了尘泥。周宁静不知道说了他多少回，出门之前先擦擦鞋，鞋是一个人的门面。海丽也在打量周宁静，周宁静染成深咖色的长发，扎成了马尾，亚麻色的连衣裙的外面是一件咖色针织衫，看来质地很好。高跟鞋是防水台的，足有8公分，这让她显得更高挑了。 宁静，我先走了，还有好多事没办呢。周宁静好像下了大决心，终于问了出来。哎，海丽，为什么非要离婚啊？海丽并不想回答，但她还是带着笑钻进车子。车子渐渐远去，周宁静无法想象离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，因为她毕竟不是海丽。周宁静扭头，发现方志远正在看着她，她赶紧转身，方志远朝他走过来。 别哭啊，离婚的又不是我们。 周宁静真的有点想哭，但他看了看表，时间不等人，时间也不允许他为别人的生活而悲伤。走吧，还得去上班呢，再过2个小时集团老总就该到了。 某城新天地的前身是某城百货公司，这些年 TW 集团在2、3线城市收购了不少诸如某城百货这样的商场，每一个都能成为城市的新地标。 周宁静一毕业就进了某城百货，好不容易爬上了运营部经理的位置，一被收购，人员也重新做了调整，运营部2/3的人都是集团空降的，周宁静变成了经理助理。比起那些被劝退的，那已经算好了，这是方志远安慰周宁静的话。可是周宁静却不这么想，5年，最多5年，周宁静必须重新成为运营部经理。周宁静没有什么雄心壮志，只想在40岁之前，让他和他的家庭往上走一个台阶。来自农村的方志远和出身某城破落户的周宁静，能够活下去，活得和一般人差不多，甚至略好，靠几句安慰，那是远远不够的。 到了商场，周宁静迅速地换上了工装，深蓝色西装套裙包裹着她还没有松弛的身体，那张健身卡是她最超值的投资了。她从包里取出了一双没有开封的肉色连裤丝袜，抖开来仔细地检查，没有钩丝，没有破洞，完美。 穿上丝袜以后，周宁静把长发挽成一个发髻，看似随意，却没有一丝乱发。口红用珊瑚红色号的吧，薄涂就好，不能太张扬。周宁静和那些20多岁的年轻女同事不一样，那些年轻女人追求时尚，求新也求变，而周宁静呢，只求自己的打扮经得起推敲。对镜自照，她微微笑着，OK， 打扮得当，哪怕现在就从集团老总面前走过， 他周宁静也不会犯怵。 过户的手续很顺利，老八和海丽都没有一丝的犹豫，就好像这样的情景他们已经在各自的脑子里演练过了很多遍。往事历历，却只是多余。车子换了新牌照，老八把车钥匙递到了海丽的手里。海丽的脸上没有更多的表情，晕开的妆容显得她有些疲惫。结婚前她就是个粗糙的人，现在也是，她一点都没有变。老八的背微微的弓着，双手插进了裤袋，抬头望着天。 家里的东西改天再来处理啊，我想你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住处吧。 嗯，行，嗯，那我改天再来吧。我， 你走吧。 老八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，我走了。 走吧。海丽自顾自地拉开车门，并没有载着老八一程的打算。 老八垂下了手，看着前妻把车子开远了。远远的路口一个转弯，车子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了。老八沿街走着，到便利小商店买了包烟，差点忘了找零。人影冲冲里，他撕开烟盒点了一支。他的离婚体验和他的预想不太一样，但又说不出来是哪儿不一样。手机一直在响，不用看也知道是陆泽熙他们打来的。 卯辰渐渐入夜，陆泽熙正在一家餐厅的包厢里，就坐的还有他的朋友们。主角老八还没有到，方志远也没到，但是该醉不该醉的都已经醉了大半，首座空着是留给老八的。陆泽熙坐在首座的左侧，右侧也是空着的，是留给方志远的。紧挨着陆泽熙的是李成，自从右手腕上的佛珠换成了 iWatch 以后，他就多了好些肢体语言。 现在他正眉飞色舞，手舞足蹈地讲着他的故事。我知道她不是一般的姑娘，一般姑娘啊，你们懂的吗？都是出来玩的啊，一顿麻辣烫兴许就能搞定的。可是他不一样，哎，真的不一样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他那个照片啊。 于是李成拿出亮黑色的 iPhone 7，熟练解锁，找出照片，顺手递给了陆泽熙。陆泽熙到底是明眼人，一看就知道这个姑娘是流水线的产物。大眼睛锥子脸，和他的林子轩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当然配李成的话，这姑娘还是足够了。 陆泽熙又把手机传了出去，接手机的是老笨。老笨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忙不迭地问，哎，李成，你倒说呀，这到底搞定了没有啊？嘿，花了2000，吃的西餐，吃完了饭，我想着去看场电影吧，嘿，人家不干，说是要逛商场。看电影多实惠呀，是吧？又耗时间，又增加感情。哎，既然他开口了，我也没办法，只好陪着他去了趟商场。先是买了条裙子，我一瞧也不贵，小1000，行，买单吧。但我万没想到，有了裙子还得有鞋子，鞋子买完了还得配个包。李成又喝了大半杯下去，陆泽熙赶紧给他添酒。哎，这不是讹你吗？问话的是周大平，虽然都是陆泽熙的朋友，但他多少有些瞧不上李成。李成摆着手说，庸俗庸俗，怎么能是讹我呢？ 这叫增加感情，是吧？哎，哎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后来，老伴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后来，花了我小20000吧，也算是满意了。悄悄跟我说，想找个地方休息。这个在后面的事情就不要讲了吧。李成满脸得意，笑得连牙花子都露出来了。周大平冷哼了一声。李成看着周大平，哎，你也别瞧不上我，人各有志，我就这样了。鲁泽西打着圆场，不是，大平没那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我还就告诉你们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如果没钱，就只能有什么吃什么了，兴许还有吃不上的。可我有钱呢，我呀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怎么着啊，不服啊？啊，李成有点喝大了。有钱了不起啊，俗不可耐。周大平愤愤不平，李成噌地站了起来，鲁泽西赶紧按住了他。这个时候方志远走了进来。方志远环顾一周，看着鲁泽西。哎，老八净身出户了啊。啊！这一回，李成和周大平倒是异口同声。隔了几分钟，老八推门而入了，众人都对他行注目礼。老八见上手的座位空着，也没有客气，反正他今天是主角了。他绕过去，拉开了椅子，坐下了。老八咧开嘴笑了：“哥们儿，我自由了。”短暂的沉默，鲁泽西举起了酒杯。来来，先走一个。众人呼应，一时间推杯交盏。老八干了三杯，继续给自己倒酒。李成摆弄着他的手机，突然看向了老八。为什么呀？老八抬起了头。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呵，李成继续说：“为什么什么都不要呢？我就想知道这个。我们都想知道。”老爸讪讪地说：“能不提这个吗？我不想说。”老爸看向了方志远，大概是觉得他多嘴了。方志远打着圆场说：“行，都过去了啊，不说了啊。呵，老陆，这接下来是怎么安排的？”鲁泽西给老爸倒着酒，不找个地方继续喝呀？老爸拿起了杯子，一气倒进了嘴里，喝。 戏摊的地方是个夜总会，看得出来。李成和陆泽西都是这里的常客，老笨和周大平显得有些拘束。几个公主鱼贯而出时，周大平慌得手脚都没地方放了。方志远也非常客，他正襟危坐，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。李成看在眼里，露出一丝鄙夷。当然，在李成的人生哲学里，没什么东西是值得藏着掖着的，特别是来势汹汹的欲望。欲望是个好东西啊，要不是因为欲望，他李成也不会有白手起家的动力啊。 李成和陆泽西给大家都派了公主，老八那个最年轻漂亮。公主挨着老八坐下，笑眯眯的，V 领的红色小礼服，胸前一道雪白深邃的沟。李成走过去，在公主的耳边轻声细语地说了句什么，公主笑得更开心了，一手揽过了老八的手臂，一只手放在了老八的大腿上。老八打了个酒嗝，对他说：“姑娘，别挨着我，我热。 这样，先给我倒杯酒吧。 今天刚好轮到海丽晚班，她没有请假的打算。海丽在某城新天地第一层的超市上班，这份洗衣液促销员的工作海丽已经干了快半年了。半年前，老八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公司让老八负责一个新手游的项目，手游一上线就炙手可热。不用多说，老八升了职，成为研发部经理，薪资颇丰，年底还有分红。 老八的意思是让海丽专心在家备孕，不要急着找工作。海丽正犹豫和周宁静说起这个事情，周宁静说，女人应该有一份工作，这和结没结婚、生不生孩子是两回事。 没有工作经验的海丽，此前仅有的阅历就是大专毕业后替父母看店，店里卖的是小五金，因为有了些年头了，多是熟客，自然也不必海丽太费心。只是哥哥成家后，没有工作的嫂子着急忙慌开始插手店铺的事儿。嫂子和母亲的关系已经不太融洽，海丽不愿给父母添堵，所以一听说姑姑要给自己介绍对象，海丽马上就答应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糖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抓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。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。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。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。我可以用心拥抱，让你的呼吸。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，不管多远的距离，和世界做邻居。我歌声很嘹亮，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。当你觉得很受伤，想找个小小避风港。

王胜摆弄着几瓶洗衣液，顺手抹去了上面的灰尘。那个海丽啊，我没有数落你的意思啊。你看啊，现在咱在这个超市只有三个促销员，我呢想扩大一下队伍，再招两个。 啊，那挺好的。 这个队伍扩大了，总得有人管，对吧？哎，你也知道我很忙，不能够什么事情都我亲自抓啊。我是想啊，在你们这些促销员里选一个管事的。啊，当然了，这个薪酬和待遇呢，也会跟着上去的嘛。啊， 哦。 所以啊，你得把销量做上去。如果你不争气的话，到时候其他的促销员会有意见的。 我？ 怎么？不想看吗？ 不是不是，我就是有点意外。王经理，谢谢你。 王胜看了看表，哎呦，快下班了，我送你。 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我是开车过来的。 哦，怕你老公有意见了。 王经理，我老公他不会有意见的。嗯，我和他离婚了。 啊，王胜愣了愣，一手搭在 LED 电视机上，一手挠着头。离婚？离婚也没有什么的吧？ 王经理，我保证不会影响工作。 我没说这个。不过如果你想休假的话，我是可以安排的。 嗯，海丽使劲的摇了摇头。 十点差五分钟，方志远接到了周宁静的电话。这是属于他们的默契，但凡应酬，十点是第一道底线，接着是十一点，极限是十二点。也就是说，方志远不管在哪里，只要没出差，十二点必须回家。结婚六年来，方志远从来没有打破过这个规矩。 老八已经醉倒，被人放平在沙发上，李成、陆泽熙正和两个公主玩骰子，老笨则搂着一个公主在那儿唱歌。长沙发转角的阴暗处是周大平，隐约看到周大平和原先派给老八的公主搂到了一块儿。明明对俗咬牙切齿的，可是俗起来最是难挡。见方志远拿着手机从洗手间出来，陆泽熙便迎过去，搂住方志远往外走。 陆泽熙说，要走了啊？我送送你。方志远指了指那一摊人，别管他们，他们正尽兴呢，结束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有事先走了。这就是陆泽熙的妥帖的地方。 等代驾的间隙，方志远和陆泽熙坐在夜总会大厅的沙发上。陆泽熙点了烟，顿了顿，递给方志远一支。方志远赶紧摆摆手，他已经戒烟很久了。 陆泽熙看着方志远，有个事儿啊，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一声。怎么了？白城回来了。 方志远沉默着，陆泽熙也不再继续往下说了。这时代驾过来了，方志远让那个代驾先在外面等着。 方志远看着陆泽熙，他在哪儿啊？好，开了一家餐厅，本来订的是他们家，刚好没包厢了。我呢也没见着他本人，就在餐厅啊看见的照片了。方志远突然说，哦，哎，你带烟了吗？ 陆泽熙并不意外，把整包烟递给了方志远。方志远点了一支猛吸着，只觉得一阵反胃。方志远已经习惯了没有烟的生活，就像他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状态一样。 我只是怕你以后遇着白城，这冒城不大，所以啊，我觉得还是事先跟你说一声会比较好。 方志远笑了笑，把烟掐灭，站起来往门外走去。陆泽熙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林子轩，但是陆泽熙没有接，径直走回了包厢。 方志远在小区域的24小时便利商店买了包口香糖，拆了两条咀嚼着，出电梯的时候把没拆的和嘴里咀嚼的都扔进了垃圾桶。方志远用钥匙开的门，周宁静正在客厅里等他，穿着杏色的真丝睡裙。周宁静大概是刚刚敷过面膜，脸上显得油光水润的。 哎，去洗澡吧。 方志远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算了算，的确是到日子了，每周一次，这是周宁静定下的规矩。多了伤身，少了伤感情，这是他这么说的。 等方志远从浴室出来，周宁静已经在卧室的大床上了。方志远躺上去，伸手揽过周宁静。他们熟悉彼此身体的反应，可是这一晚，周宁静发现了丈夫的力不从心。确实，这些年他们之间的激情在慢慢退却，但周宁静始终认为温存还在。但是，像今晚这样缴械投降的表现，倒是方志远从来没有过的。周宁静颓颓地从方志远身上下来，说了些鼓励的话。啊，大概是酒喝多了吧。 他拉过了他的手说，以后我少喝点。 睡吧。 方志远抱住了周宁静，用自己的鼻头磨砂着他的。周宁静笑了笑，一个翻身转了过去。 这不是海丽第一次坐王胜的车，后座上堆满样品。王胜给海丽拉开了副驾驶的门。卯城的夜其实刚刚开始，海丽有些局促地看着前方，那些车，那些灯。 红灯，车停了。王胜清了清嗓子，突然说，海丽，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？ 说实话，海丽没有打算，她觉得她的生活就像这股车流，停不停，什么时候停，前后又有什么车，这一切都不由她来掌控。海丽便轻轻地摇着头。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一直以为你们这个感情还是可以的嘛。 王经理，我不想提这些。 好好好。哎，也许啊，每对貌似恩爱的夫妻都有说不出的苦衷啊。哦，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。 哼，我和他连貌似恩爱都没有。 那你现在住哪儿？不是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送你回家，我得知道你住哪儿吗？ 房子留给我了。 哦，他搬走了？ 过几天就搬。 哦，那么谁提出来的呀？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嘛？ 哎，王经理，绿灯了，走吧。海丽已经感到后悔了，后悔把离婚的事告诉王胜。海丽推开家门，把所有的灯都打开，她和老爸的婚纱照还依然挂在墙上。海丽搬了把椅子，想要把那张照片取下来，却怎么也掰不动。海丽看着照片上的老爸，也许此刻的老爸正在哪里庆祝解脱呢。海丽长吁了一口气，想从椅子上爬下来，一个趔趄摔到地上。她就这样在地上待着，一点 都不着急站起来，因为海丽根本不知道站起来以后该继续干点什么。哼，离婚挺无聊的，他这样想。 老八揉着脑袋醒了，他环顾了一下，一定是他们把我送到这个酒店的。再一看，身旁睡了个女人，何一抓了被角盖在胸口。女人也醒了，笑看着老八。 哼，醒了，要不要去洗洗？ 老八拧开了一瓶水，喝下了半瓶。女士？ 你忘了？我刚才还陪您喝酒来着呢。我是 Lisa 呀，李总让我好好照顾你，所以我就陪你到这儿了。那个 Lisa 一边说着，一边抚摸着老八的手臂，一路往下，眼看就到了腰际了。 Lisa 已经开始帮老八解皮带了。 老八摁住了 Lisa 的手，那个你走吧。 Lisa 睁大眼，不可思议地看着老八，愣了一会儿后， Lisa 嗔笑着钻进老八的怀里。 老八举高了双手，努力地不去触碰这个女人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我没心情。 还没开始呢。Lisa 轻轻地推开老八，转过身，手臂往后一绕，解开窄短连衣裙的后拉链，露出了大半截的玉背。心情嘛，我保证你等会儿就有了。 老八一步步地退向了墙角，他看起来就像一只慌乱的兔子。还在婚姻里的时候，老爸不是没有想过艳遇，唯一的排遣不过就是漂流瓶、微信、陌陌，稍微露骨的话都没有说过几句，愣是和姑娘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干披情操了。他知道海丽长得不好看，勉强只算清秀，但是他也知道既然已经把这个女人娶回了家，就应该对她有起码的尊重。 Lisa 看着老爸痴痴地笑着。 老爸尴尬地说，姑娘，你的好意我领了，但是我确实没有心情。 哎呀，行了，难道我还强买强卖不成啊？ 老爸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只是整理着衣服。 Lisa 走到门口，忽然一个回头，喂，你那里是不是有问题呀？ 什么？ Lisa 不说话了，打开房门，扭着屁股就走。 老爸这才反应过来，他看起来有些恼羞成怒，抓起身边的一只瓷杯子就往地上砸。瓷杯子砸在了地毯上，居然一点都没有破，他更生气了，捡起来狠狠地往门上砸。这一声脆响总算让他找回了一点尊严。老爸静了下来，打量着房间，房费应该不便宜，反正也无处可去，住下也行。他把自己往床上一扔，高低床垫的回弹恰到好处，他闭上了眼睛，恍惚入睡。 忽然手机响了，手机那头是陆泽熙，他的声音含含糊糊，显然也是被谁吵醒的。虽然含糊，但陆泽熙说的话老八还是听得一清二楚的。他不相信也没办法相信。 啊，你说什么？陆泽熙清了清嗓子，但声音还是很哑。那什么，徐子文死了？ 徐子文这个人干什么事都比别人早，他是三班男生中最早长胡茬的，最早接触日本爱情动作片的，最早恋爱的，最早结婚的，最早离婚的。如今徐子文又破了记录，成为最早离开这个世界的。 其实老八他们和徐子文交情不深，好像还约过架。老八还记得有一次自己被徐子文打得鼻青脸肿，灰溜溜地跑回乡下老家，父母二话不说操起扫把又补了他一顿打。从那天起他暗暗发过誓，总有一天要长得比徐子文高，比徐子文壮。 急促的敲门声，老八一愣走过去，隔着猫眼看，居然是穿着睡袍的陆泽熙。 老八微微诧异，你？陆泽熙笑了笑，我就住在你隔壁的房间，本来不想过来打扰你，刚才呢栗子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跟他没有。你别废话进来吧。老八当然不想提这件事情。陆泽熙低头看到了地上的瓷杯的碎片，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老八没有回答，反问说：“你那个小女友也在隔壁呢吧？”陆泽熙一边摇头，一边走进了房间，一屁股坐下说：“不在，我就想一人清静清静。”哎呀，老八，你说啊，人活这辈子有什么意思啊？ 老八知道，是徐子文的死让陆泽熙有了某种触动。 老八缓缓地坐下说：“等咱们弄明白了，哼，也就该死了吧。”陆泽熙看着老八：“喝点儿。”老八摇摇头：“不喝了吧，这大半夜的，对身体不好。”陆泽熙有些失望地说：“我还以为你这离了婚了，马上就能加入我的阵营了呢。说这么半天，你是还没从丈夫这个角色里走出来呀。”老八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你说这徐子文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”陆泽熙悠悠地说：“婚呢是说离就离，人呢也是说没就没，大概这就是命吧。” 老八不说话了，他抓过遥控器打开电视，要再没点声响，这后半夜不一定好挨下去。方志远接完陆泽熙的电话，转身一看，周宁静不在床上。方志远披了件睡袍走进客厅，只见周宁静呆呆地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杯红酒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 体会变。